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有些人呢，在吃得好喝得好的同时呢，却忽视了运动和健身。有这样人吗？有啊，爱家小区那老何家那个小何就是一个缺乏锻炼的典型。哎，可是他平常啊还口口声声的说自个儿是个运动达人。嘿，其实小何这个自封的运动达人呢、只停留在那个眼睛上嘴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这个看球说球就是小何所谓的运动了。只要电视里一播篮球，您听听何家呀可就热闹了。 防守，哎，防守呀，好好好好好。 老公，你看我买了条鱼。 头呀。 这有你的，不看就知道我买的是胖头鱼，晚上给你和爸还有欢欢咱做砂锅鱼头吃。 真臭。 臭？这是活鱼怎么会臭呢？ 就是臭啊，这打的什么球这是。 哎，我说可是我进门到现在你根本就没听我说什么的吧。 哟，媳妇儿，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科 比把电视关上。球就知道球。我问你，我重要还是这球重要？ 哎，当然是老婆您重要了。 行，那我问你，咱俩结婚纪念日是哪天呢？ 这我当然知道了，应该是2002年11月18号，那天呀、火箭对湖人，姚明九投九中呢。 你听听，满脑子就是球，天天就是看球，你就没点新鲜的？ 哎，媳妇儿，哎，看球也不是不良嗜好，别说我了，那70多岁的老人还看球呢。 嘿，您瞧，真让小何说着了，还的确有这样的老球迷。下边咱来听听一段姜昆李文华的相声《看球》，人家姜昆的奶奶76了还看球呢。当然了，看得懂看不懂那就另说了。 大家都喜欢看球 啊。就是啊， 啊，这男女老少都爱看。 还真是的。 您拿我奶奶来说吧， 啊， 今年76了， 怎么样， 她都迷上球了。 你看看， 一有球赛，打开电视以后，赶紧把那小板凳搬过来，头一个她就窜前面这儿了。 你瞧瞧，那么大岁数看得懂吗？ 看不懂她瞎琢磨 啊。还能琢磨， 一边看一边叨咕。 怎么叨咕？ 哎呦，又是球 啊。这又是球， 真好，我最喜欢看球了。 那好， 现在我可明白了。 您明白什么了？ 什么叫体育呀？ 是啊， 体育就是多大人玩多大球。 哎，怎么这么解释啊？ 你看那小孩玩弹球，哎，大了一点打乒乓球，小孩拍那小皮球，那大人都拍大皮球喽。 什么大皮球 啊？ 那叫篮球。 这就是篮球啊。 对了， 大家伙一块抢 啊，两个队嘛， 往那网兜里头扔。 哎，那就叫投篮。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怎么了？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不漏就没法打了。 这不是那次看那个，这是去年了 啊， 看中国女排对日本女排那场比赛。 哦，就是那场决赛， 就是咱们头一次冠军那比赛 啊。那可真精彩， 老太太看得高兴。 是啊。 哎呦，这中国姑娘怎么跟外国姑娘打上了？ 你想，这是国际比赛。 哎呀，真好，我得看。哎， 您看看吧， 他们打这球怎么不挂那破网兜了呀？ 这是排球。 我说弄了张渔网张上的了吗？ 什么渔网？那就是排球网。 哦，排球就打这个。哎，这日本这姑娘可不够意思啊。 怎么了？ 怎么拿球拽我们呀？这 不是拽啊，那是扣球呢。 扣球小着点劲儿， 不，这小劲儿扣不过来， 把我们姑娘都给扣趴下。 哪儿趴下？ 哦，又站起来了。 瞧错了不是？ 哦，那是救球呢，是吧？ 愉悦嘛。 哦，这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啊？ 哦，她叫郎平。 哦，这就是郎平。 对对对， 听说过， 还真知道。 人家都管她叫铁巴掌。 可不是，什么铁巴掌？啊，叫铁榔头。 啊、反正够硬的。 对对对，这拳头有劲。 哎呦，要说这姑娘将来那对象可不大好找哦。 这爱的对象什么事儿了？ 你不高兴给谁一巴掌？你说谁受得了啊？ 您就别替人操那心了。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哦，休息一下。 哎，休息了。嗯，我们姑娘呢，拿着那个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喝那饮料。 老太太没看清楚 怎么说的。 哟，休息了就擦擦汗，喝点水。这姑娘怎么抽上水烟袋、啊？ 什么这？这叫什么眼神啊？这啊，那就是喝水呢。 这就是喝水呢。 啊，对了， 这小伙子是谁呀、啊？ 行哦。他是教练袁伟民。 哦，这就是教，我知道他那儿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那是劝他们呢。 劝他们呢？ 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什么呀？是 不多累人家？ 指导他们的打法。 这小伙子也会打吗？ 他打得好。 哟，那还指导个什么劲儿？就是让你跟着一块打吧。 那、啊、不行啊，女排呀、啊，男队员不能上。 那人家那场上怎么俩男的呀？ 哪儿有啊？ 那不是那弯着一嗯，哦，那是擦地板的那个。 您这又看错了不是？ 哦，这就算开始了， 继续比赛。 大娘，我得好，我得好好看看。这就算赢球了吧？这个， 这就得分了。 哦，赢完球怎么还这样？ 这是高兴啊！ 赢了就赢了，还乱规矩个什么的？你说 什么都管。 好啊，姑娘，这球就算。你口，这球好，姑娘们，你们先打着，我先咳嗽会儿啊。 您咳嗽吧，人家不等。 啊，孩子，快把那咳嗽糖浆给我递过来。 对了，喝口糖浆。 我赶紧给递过去了。啊，喝了一口，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哎，不是喝糖浆了。 我也看入迷了。啊，没看清楚。嗯，把那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太亲切。你再把老太太灌醉了， 把老太太给呛的，哎，这是什么？这么拉着我？ 你瞧瞧， 哎呦，你看这么会儿，人家就打完了，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我们的队员整整齐齐站在了领奖台上， 到台上领奖。 老太太更高兴了， 是啊， 哟，外国这奖品可真不错， 什么奖啊？ 八个涮羊肉的锅子。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这个小何满脑子都是球赛啊，他这媳妇儿佳佳非常的生气。其实啊，佳佳并不是要限制小何看球，而是另有想法。 老公，其实我不是反感你看球。我是希望吧，你别光是看，抽点时间呢，也去球场打会儿球，运动运动。你看你现在那肚子养的都多大了？ 哎呦，媳妇儿，你饶了我吧！我这人就是眼睛和嘴上有能耐，让我看球聊球行，让我打球，我不让别人当球打就不错喽。 我不管，反正你得开始健身了，减减你那一身肉。这样吧。要是不愿意打球呢，那就跟我一块儿健身吧，咱俩一起去跳舞去。 啊，跳舞？ 怎么了？看给你吓的。 不是，我哪能跳舞啊？你忘了咱俩谈恋爱的时候跳舞闹得笑话了？ 呦呦，小何，我感觉你在跳舞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不过，假如游泳的话，一定是把好手。 游泳？可我根本就不会呀、啊、 是吗？就算你不会游泳，到水里也一定可以浮起来。 佳佳，你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刚才你和我跳舞的时候就像块木头一样僵硬。 怎么样，媳妇儿，想起来了吧？那时候我就不会跳舞，这又过了那么多年了，现在老胳膊老腿的，可更跳不动喽。 你听听，小何这不爱跳舞的理由够充分的吧？不过平时用跳舞来健身其实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既能陶冶情操，又能锻炼身体。也当然了，干什么都不能太过度了，太迷瞪了。您像这跳舞，要是跳入了迷了，那可就不好了。一块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相声《跳舞迷》。 电视相声晚会是吧？ 对了， 一共有几个节目？ 四个节目， 就说四段 是吗？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哎，没有，这不是舞会呀、啊，是相声晚会呀、啊。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怎么了？ 计划的不够周密。 怎么不够周密啊？ 人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你这回头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管相声，我就不来了。 没有，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那是啊，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 嗯， 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行、嗯，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呢？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那不行啊，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定计划是好啊。 是吗？ 您搞什么工作的？ 会计。 会计工作 啊，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怎么？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 嗯、 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哦，您是管总账的？ 不管总账啊。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跳舞啊。 跳还是跳舞啊？ 啊，您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是啊，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 是，我等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怎么？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您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啊、嗯，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是啊，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那是啊，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废话，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哦，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嗯 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咪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咪来斗来。 嗯， 这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您要研究这个呀？ 啊，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是啊， 您这还行啊，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嗯，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稀里嘎哒。 你这是干什么呢？ 算账。 我当你拆桌子呢。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嗯，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哦，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哦， 喂，十七号分机找老马，要五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录了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怎么了？ 他给挂上了， 又碰钉子了。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哦，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是啊。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嗯，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两点到六点这四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嗯，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嗯，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怎么叫成亲呢？这是工作呀。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这像话吗？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看看，对对吧？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嗯， 越差越多。 不、哦，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嗯，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怎么样？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账对好了？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吧。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那怎么样？ 我得推头去啊。 嗯，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那您都去一家去？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那怎么着？ 回去换衣裳吧， 时间来不及了。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哦， 擦擦皮鞋。 嗯， 我想头没推好啊。 那怎么？ 刮过脸不？ 哎，也可以， 赶紧抹衣子。 嗯，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全刮下去了， 纹丝没动。 那怎么回事啊？ 没上刀片呢。 忙到这份上了， 赶紧走吧。 哎，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嗯，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谁呀、啊？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别饿着呀。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就这么样赶了还晚了呢。 嗯，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那不浪费时间吗？ 那怎么办？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这真积极啊。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啊、 嗯，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你这怎么办？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嗯，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怎么样？ 找一合适的。 哦，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嗯， 穿着一身浅绿， 哦， 水汪汪大眼睛， 嗯，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啊，是啊，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嗯，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是啊， 嗯，也就到这儿， 嗯 啊 嗯 啊，可好啊，我想计划计划， 哦， 下场跟他跳探戈，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哦，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他往怎么转， 嗯。 往他跟前蹭， 哦，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嗯，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嗯， 带起人这个轻啊， 嗯，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嗯， 我跳得更帅了， 嗯，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巴、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嗯，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你呀、啊，转晕了， 嗯。我有打7点半就蹦擦擦，8点半蹦擦擦，9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怎么了？ 摔趴下了。 化石粉撒多了吧？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你这为什么许的？ 哎呀，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嗯，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到时间了吗？ 我一看表，12:30了。 你看，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这表也倒了霉了。 出来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乎衣裳穿少了， 啊、嗯， 冻得我直打哆嗦。 哎呀， 也搭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是啊，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你这怎么办？ 回宿舍吧。 嗯， 忍一宿得了。 哦。饿着肚子您就睡了， 那有什么法子呢？ 呵，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这你是自找， 每礼拜都这样 啊。 不过这回重点儿， 好嘛。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还没好啊。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啊，好好好，对吧对吧对吧、 嗯， 对了半天呢。坏了， 怎么了？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啊！ 这下我可晕了， 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屋医务室了。 是啊， 把我放在床上， 嗯， 一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不含糊。 是吗？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我不放心呢。 嗯，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嗯， 大夫说有个三四天就能好了。 得了吗？ 老王还直安慰我。 哦，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嗯，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嗯、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我还是不放心呢。 嗯，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嗯，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嗯，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你说什么来了？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还没忘了跳啊。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跳舞迷》。郭姐佳佳平时跳舞啊，应该到不了这地步。正在他和小何这两口子辩论有关健身话题的时候啊，这正热火朝天呢，老爷子老何遛弯回来了。 我说你们两口子这吵吵什么呢？我一出电梯门就听见了。 哎，爸，您不知道。这家家啊，这正动员我健身减肥呢。 哎，人家家说的对，你是得运动运动。你看看你那肚子上，这跟带了个游泳圈似的。 行，我运动。媳妇儿，明天我就跟你去学跳舞。哎，不过爸，我建议您啊，也跟我们一起跳。 这我跳个什么劲儿啊？我身上又没有游泳圈。 您是没游泳圈，您那肚子呀，都赶上皮划艇了。 我呀， 您听吧，瞧这意思啊，小何已经决定跟佳佳去跳舞健身了。不过肚子快赶上皮划艇的老何呀，好像成了何家下一步健身工作的重点了，又成了目标了。那这个老何和佳佳会帮助老爷子找到什么样的健身方式呢？怎么着，咱们先来欣赏一首郭富城演唱的《动起来》，稍微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呢，咱们再接着听听老何一家是怎么准备迎接客人到来的吧。一会儿见。 鼓声隆隆，掌声雷动，热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痛苦厌倦，士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炙热的不得了，只因你世界有渴望，无限量，闪耀。动起来，给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你的呵护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笑，